你好，我是景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一起完成了第二大章进阶篇的学习。那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同学一直在坚持积极的学习，并且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留言，值得我们互相思考和交流。也有一些同学呢，反复推敲，指出了文章当中一些表达不严谨或是不当的地方，我也十分感谢。大部分的留言我都在相对应的文章当中回复过了，而一些手机上不方便回复或是很有价值很典型的问题，我专门摘录了出来作为今天的答疑内容集中回复。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列表 self append 无限嵌套的原理。有两个同学都问到了，下面这段代码中的 x 为什么是无限嵌套的列表。我们可以将上述操作画一个图，便于你更直观的理解。这里 x 指向一个列表，列表的第一个元素为一，执行了 append 操作后，第二个元素又反过来指向 x， 即指向了 x 所指向的列表，因此形成了一个无限嵌套的循环。不过虽然 x 是无限嵌套的列表，但 append 操作并不会递归便利其中的每一个元素，它只是扩充了原列表的第二个元素并将其指向 x， 因此不会出现 stack overflow 的问题，自然不会报错。至于第二点，为什么 len 返回的是 2， 我们还是来看 x， 虽然它是无限嵌套的列表，但 x 的 top level 只有两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元素为 1， 第二个元素为指向自身的列表，因此返回的是 2。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胡瑶同学对装饰器的疑问。那事实上装饰器的作用与意义在于其可以通过自定义的函数或类，在不改变原函数的基础上改变原函数的一些功能。装饰器将额外增加的功能封装在自己的装饰器函数或类当中，如果你想调用它，只需要在原函数的顶部加上 @decorator 那即可。显然这样做可以让你的代码得到高度的抽象分离与简化。光说概念可能还是有点抽象，那我们可以想象下面这样的一个场景，从真实的例子来感受装饰器的魅力。在一些社交网站的后台，有无数的操作在调用之前都需要先检查用户是否登录，比如在一些帖子里面发表评论、发表状态等等。如果你不知道装饰器用常规的方法来编程，写出来的代码大概是文中这样的，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显然这样重复调用认证函数 authenticate 的步骤就显得非常冗余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个认证函数单独分离出来写成一个装饰器，就像我们下面这样的写法。这样一来代码便得到了高度的优化，改造后的代码我也放在了文章当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并对比学习。不过也要注意，很多情况下装饰器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而我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使用装饰器带来的几个好处，比如代码更加简洁，逻辑更加清晰，程序的层次化分离化更加明显，而这也是我们应该遵循和优先选择的开发模式。第三个问题，牛同学疑惑的是 GIL 只支持单线程，而 Python 支持多线程，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其实 GIL 的存在与 Python 支持多线程并不矛盾。前面我们讲过， GIL 是指同一时刻程序只能有一个线程运行，而 Python 中的多线程是指多个线程交替执行，造成一个伪并行的结果。但是具体到某一时刻仍然只有一个线程在运行，并不是真正的多线程并行。这个机制我画了一张图来表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们再举个例子来理解哈，比如我用10个线程来爬取50个网站的内容，线程1在爬取第一个网站时被 IO block 住了，那处于等待状态，这时 GIL 就会释放，而线程2就会开始执行去爬取第二个网站，以此类推。等到线程1的 IO 操作完成时，主程序便又会切回到线程1，让其完成剩下的操作。那这样一来，从用户角度看到的便是我们所说的多线程。第四个问题，多进程与多线程的应用场景。这个在文章当中多次提到，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如果你想对 CPU 密集型任务加速，使用多线程是无效的，请使用多进程。这里所谓的 CPU 密集型任务是指会消耗大量 CPU 资源的任务，比如求1到1亿的成绩，或者是把一段很长的文字 编码后又解码等等。使用多线程之所以无效，原因正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Python 多线程的本质是多个线程互相切换，但同一时刻仍然只允许一个线程运行。因此你使用多线程和使用一个主线程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因为线程切换带来额外损耗，还会降低程序的效率。而如果使用多进程，就可以允许多个进程之间 in parallel 的执行任务，所以能够有效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至于 IO 密集型任务，如果想要加速，请优先使用多线程或 async IO。 当然使用多进程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 IO 密集型任务来说，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了 IO 等待上。因此一个线程任务等待 IO 时，我们只需要切换线程任务去执行其他 IO 操作就可以了。不过如果 IO 操作非常多，非常 heavy， 需要建立的连接也比较多时呢，我们一般会选择 async IO， 因为 async IO 的任务切换更加轻量化，并且它能启动的任务数也远比多线程启动的线程数要多。当然如果 IO 的操作不是那么的 heavy， 那么使用多线程也就足够了。今天主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同时也欢迎你继续在留言区写下疑问和感想，我会持续不断的解答，希望每一次的留言和答疑都能给你带来